就是6.5级同5.4级地震，全台湾都感受到震动，至少一人受伤。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话，6.5级是有关地区近50年来最大的地震，不排除3日之内仲有规模4级以上余震。6.5 级地震在下午1:11发生，震央位于南澳乡，大约1分钟之后大同乡再有一次5.4级地震，两次地震震源深度都超过65公里。报道说台北有居民感受到剧烈摇晃，历时超过1分钟，台北捷运一度全线停运以检查路轨。本港天文台录得台湾发生地震，并且接获超过1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受到地震，震动维持十几秒。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硫磺岛以南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快到就快唞唔到气啦！ 数等喵星人赐你力量啦啦啦啦啦！ 不过你要成为佢哋嘅奴隶先噃。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忘忧日常，今集走访两位寻常嘅香港人，分别透过义务照顾流浪猫狗，疗愈自己，解愁忘忧。星期一晚8点，港台电视31。 喺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 级100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14 级100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当然有好多靓歌再重聚。今晚更加特别，因为呢几十年来，可能超过半个世纪嘅岁月，好多靓歌都系重聚喺香港电台某一个台、某一个节目。嗰、那个节目叫做《All the Way with Ray》，即系 Uncle Ray 嘅最长寿，亦都系健力士大全嘅一个长寿节目里面咧，就聚咗好多当年嘅英文歌为主。所以今晚嘅二千靓歌咧特别有意义，因为 Uncle Ray 就坐咗喺度。Hello, Uncle Ray. Hello, 大家好。 我哋乐坛嘅 Godfather， 真系呢个系无可置疑噶啦。咁第一就系佢做嘅电台节目啦，第二就系佢推崇咗香港嘅当年嘅流行乐坛，由六十年代开始咧，所有啲乐队啊、歌手啊，都系由 Uncle Ray 带领。栽培啊，咁啊，连我都系，虽然咧我冇六十年代冇开始，不过咧七十年代嘅时候 ，Uncle Ray 依然咧都系好有心啦，即系好关注乐坛。以前另外再重聚，今日就当然喺星期日开始 live 现场直播。我哋有 Vince 同埋阿坚，你哋好，系多谢你哋两位，因为而家一定要有佢两位喺度啊，因为今日嘅二千靓歌咧，我哋嘅嘉宾。阵容非常鼎盛咧，除咗我哋嘅主角 Uncle Ray 之外咧，我哋今日咧首先咧就有 Christine Sampson。 Hello，Hello，Albert，Hello，Uncle Ray。 同埋佢嘅对个女女吓系 Crystal。 Hello，Hello，Crystal Dears。咁啊，其实 Crystal 都嚟过我哋节目啦。咁啊，当然大家都知道咧吓，佢哋系两母女嚟嘅。咁啊，即系音乐世家，而且系。歌唱世家添，一陣間大家就知道，亦都會聽到呢一啲好好聽嘅英文歌。今晚全部都係英文歌，因為除咗兩位咧，我哋喺十點半嘅時候咧，因為我哋而家呢啲疫情嘅關係啊，有少少規矩咧，就係唔可以四個歌手，但係我哋好想 Uncle Ray 就連埋四個歌手一齊喺今日嘅節目度出現。一陣間會有陳潔玲，即係 Lisa Chan 啊 ，Miss Chan Chan， 同埋 Anthony 啊，林永亮， yeah. 即係哇，今日真係～陣容鼎盛 ，Uncle 啊，因為好精神喎、啊，今日嚇， 好 fit 啊， 好 fit 啊，你會唔會坐到十二點先？ 你有冇床俾我瞓覺？ 我好中意講笑，好快嘅，如果你反應做下，佢都唔使嘅，因為咧你嗰張牀咧就喺隔離街啫，因為 Uncle Ray 住得好近，所以咧香港電台就係你嘅 second home 啊嘛 ，second 啊，就幾耐啊個節目做咗。 哇，七十岁咁上下啦， 系啦，其实做咗成精成系廿几岁开始做， 系 record 噶啦，真系 record 啦，差唔多成七十年啦， 七十年 系啦，咁啊 world record， 不过仲有一个 record 咧，就系咩咧？就系、是、喺香港嘅有好多 record 做咗嘅，就系、是、个红馆开演唱会啊嘛。咁啊，紅館開演唱會咧，就最多我唔記得係徐小鳳啊，因為許冠傑啦。咁但係咧，最大年紀可以開紅館演唱會嘅咧，又係你 Uncle Ray。 我唔係， 應該係 唔係幾記得喎？ 唔係幾記得，有冇可能有人九十六歲開紅館演唱會啊？啊，胡峰本來都幾勁噶，佢八十九歲啊，但 Uncle Ray 九啊六啊嘛，仲贏幾個馬位嘅，係 OK。 今日而家十一月，我 next one 就係 係啦，嚟緊噶啦， 我生日啦，七十九十七啦， 哦，已經夠九十七啦，十二月十二號啊嘛， 係啊， 我年年都喺度開 party 噶啦，呢個日子一定記得嘅。 不過 咧 ，party 係唱歌嘅啫。 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好輕鬆地咧，就請咗 Christine Sampson。Christine 咧，即係同 Uncle Ray 嘅淵源，哇大啦，即係唔係你嗰代添。你由你爹哋開始，你爹哋，你講下你爹哋同 Uncle Ray 嘅淵源啦。 因為 Uncle Ray 好中意音樂，同埋佢同好多啲菲律賓樂手咧。 菲律賓樂手係啊，嗰陣 好熟，佢同我佢又中意我爹哋個 Big Band Sound 啦。咁佢未 Uncle Ray 未成日都去啊，有個個都識佢 啊。係啊，咁啊以前。我都講過好多次咧，好多謝即係菲律賓籍嘅樂手喺香港樂壇嘅貢獻，因為最初嘅時候全部都係我諗有八成 以上是菲律賓樂手嚟嘅，所有啲大型嘅酒店啊、大型嘅表演場地啊，尤其是 Big Band 啊 ，Uncle Ray 嘅 favorite 就係 your favorite 啊，即係 Big Band， 即係大樂隊有吹奏啊，有成十個人。跟今次個演唱會，所以要請一隊 Big Band 啦。 Big Band 咯， 哇，十八個人啊，真係犀利，有另外一個紀錄嚟嘅 Uncle Ray。咁啊，你爹哋就已經嗰陣認識佢啦。 係啊， 由上海落嚟香港做 band leader。 係啦，嗰陣又有啊姚莉姐姐啊，又有張姐姐啊，咁好多啊，仲有啊方日華姐姐。 哇！即係有四五十年代嘅歌喉，一路由上海落到嚟香港，都識 Uncle Ray。不如咁啊！我哋而家即刻咧揾啊 Christine Sampson， 即系你嗰代已經係對我哋嚟講已經係非常之即係經典啊！啊，即係 Top Looks 啦，啊，咁啊 Uncle Ray 都即係好多同 Top Looks 啊樂隊啦嗰個溝通啦，同埋介紹啦推動啦。今日嘅Top Looks 嘅當年嘅主音歌手兼 bass 嘅 player， 哇犀利！我好佩服嘅 Christine 啦，係一個女仔孭住個咁重嘅 bass 一路即係彈咗好多好多年啊，一路彈一路唱。不如咁啊，我哋唱一隻真係好有氣勢，即係唱翻隻 Godfather 嘅歌送俾 Godfather。 我送俾 Uncle Ray 啊。係啊 ，Godfather 嘅電影主題曲啊 ，Speak Softly Love for Uncle Ray。 And you, Crystal. Speak softly, love, and hold me warm against your heart. I feel your words, the warm and trembling moment start. We're in a world our very own, sharing a love that only few have ever known. 教父 Godfather 嘅主題曲叫 Speak Softly Love， 咁啊，我哋 係 Uncle Ray 啦，電影叫做 Godfather 啊嘛，我哋香港樂壇嘅 Godfather Uncle Ray， 咁啊，今日你可以即係我已經叫做喺樂壇都好多年，不過咧，我今日坐喺度好開心，因為有 Uncle Ray， 有 Christine 喺度，因為佢哋係我前輩啦，同埋我要聽好多 stories。啊，頭先一路傾偈，哇，乜以前係咁樣啊？頭先 Christine 你講到咧就係你爹哋啦，咁 可以講下少少，你爹哋從點解會從上海嚟香港？佢係 band leader 啦，究竟佢嗰陣係點嘅？我就同 Uncle Ray 喺度，佢可以同你對答下，要 recall 下，即係我都成日想 Uncle Ray 記翻下以前好多啲樂壇歷史啊。 其實嗰個年代，我爹哋帶隊 band 過嚟咧，係啱啱好似係啱啱差唔多要唔可以翻入。他是在上海来的嘛， 啊， 所以他带了整队 band 来香港的时间，很多很多 band 都过来，由上海过来香港的时间， 啊，那时候就是因为应该是49年， 是的，49、50、49年， 是的，49、50年，就是中国转式，很多人都离开，尤其是上海人，很多上海人都来了香港。 那时候呢，大 band 就不是那么兴，不是那么 popular，香港是四五个人的 band， 是的，那些 combo band， 是上海才有大 band。 为 什么我知道呢？我的 brother-in-law， 我家姐的老公呢，又是菲律宾人， 他 又有个大 band 在上海。 哦，他又是， 又是那些分 即系分分钟喺嗰啲咩， 都系识 系 Big Bang 噶，系啦 ，Swing and Sway with Benny K 或者咁 啦。O K， 可能喺嗰啲咩百乐门啊，咩嗰啲大 仙乐师、 仙乐师啊，嗰啲好出名嘅。即系我哋睇翻啲典故先知嗱。咁啊，咁啊，落到嚟香港咪好多大 band 高手咯。嗰阵 好慢喎，唔系好快。 哦，即系慢慢落嚟， 慢慢嚟， 慢慢嚟。咁佢哋嚟到就喺啲咩地方就繼續做佢嘅音樂？ 你問 Christine 好啲啦。 嗱，佢哋好多時候，我記得我爹哋講過咧，就佢哋因為佢哋有隊大 band 咧，就佢爹哋帶幾個啦，個個都可以出到嚟啦。咁就爹哋咧就要係坐船嘅。 哦。 咁媽咪咧就搭火車嘅。 嗯。 咁就爹哋已經嚟咗香港，但係媽咪都經過一個好難先入到嚟，好似爹哋媽咪揸住爹哋個 contract 咧，好彩佢就入，有啲唔俾行 嚟香港。嗰陣好 crucial 啊，即係要去。咁因為你媽咪就係上海人啦，係直情係上海人嚟嘅。咁所以你 其實媽咪嘅老家係武漢啊。 哦， 係啊，兩個全家都喺上海長大㗎啦。 咁所以你叫佢上賓妹啊，真係上賓嚟嘅嚇，即係上海人加菲律賓啊咁啊。即係我諗兩者咧都有遺傳嘅，我覺得即係菲律賓就唔使講啦，即係好有音樂感。我覺得上海人都好有呢個音樂嘅遺傳。我覺得啫嚇，即係做生意就叻啦嚇，好多都好叻嘅。 咁音樂 唔係，因為可能上海即係好早咧，好早有即係一啲夜總會啊、Big Band 啊，好多差唔多我哋香港所識嘅，即係40、50年代嘅所有大歌星，你頭先講姚麗姐啊、張璐啊咩，全部就係上海，全部都喺上海開始，即係全中國得上海係有百代唱片，即係 EMI 啊，咁所以咧嗰個傳統都好緊要。 我其實見到好多嗰啲即係以前嗰啲歌手啦，佢哋好多時候啲已經係 uncle uncle 嗰啲咧，見到我佢都會話樂平啊，我哋永遠都好懷念佢。 我都講係啦，樂平就係你爹哋啦。 係啊， 改咗個中文名。 佢係佢哋 band leader 啊嘛。 哦，咁包括有頭先你提到有姚莉 啦，張璐姐姐。 即係佢哋40年代已經喺上海紅噶啦，好紅噶。 好紅噶啦。 啊，咁即係你爹哋姐應該可能係30年代已經做 band leader 啦。 係啊，係啊。爹哋好細個就帶咗隊 band 由經過香港嗰個火車，佢有幅相喺度，點火車，跟住由火車就搭入去，佢都好辛苦 㗎。一路搭火車入去，去到上海。 我諗係啩？ 可能又係經過好多唔同嘅地方以前真係冇咁容易搭到飛機啦。 我哋由九龍去香港做嘢，冇 Campbell， 我哋要搭哇啦哇啦添。 係啊，要講咩話？頭先你講喺嗰個金寶 啊， 金寶係夜總會嚟嘅。咁你嗰陣就係 Top Notes。 我哋 Top Notes 係 Top Notes 啊 ，Top Notes 之後我哋先去碧瑤夜總會啊嘛。 哦，咁就唔使講。嗰個歲月係點嘅咧？喺個金寶嗰啲夜總會，你講一講。 係即係夜總會，大家都知道係 night club 啦。但係嗰陣佢係情況係點？即係好多人喺度跳舞啊，抑或係有有隊大 band 咁喺個台度。 一隊大 band， 一隊細 band， 我哋永遠都係細 band。大 band 就係真係有曬 brass 啊，有曬咁 就吹奏啊，即係嗰啲 big band 啊。 好似張璐姐姐喺嗰度做過。 哦，即係有啲名歌星唱嗰啲，嗰時候就用大 band 啦。 係啊，大 band。咁我哋就自己好似 combo 咁樣，我哋自己夾自己，冇人同我哋唱。 因為未有大名歌星唱嘅時候咧，就細 band 上台啦。 係啦， 咁啊自己唱埋，自己彈奏埋。係 啦， 咁啊即係輪流 跟住咧跳舞咧就係不停嘅跳舞啊。純粹跳舞、唱歌、聽歌係咁多啦。 即係唔係話有啲電影裏面有啲舞小姐啊喺度咁樣冇？ 冇㗎冇㗎。 即係以前真係最高級嘅 night club， 即 係 自己帶女伴嚟，自己著到靚衫咁樣。 係啊，冚冷好多都 family 㗎，好多都係 family。 哦 ，family 添啊，係啊 ，OK。 Husband and wife 過嚟跳舞啊，食飯啊。即係佢哋中意跳舞、食飯、聽歌。 咁即係係咪啲即係以前咩金寶？頭先咩仙咩話？ 仙樂師。 仙樂師。 嗰個仙樂師叫 Cyrus， 嗰個就喺上海嘅。 即係啲佢係啲 high society， 即係啲高檔人，好貴嘅，係咪好貴嘅？你以上 咧？我諗係啩？唔知。 Uncle Ray 有冇啊 ？Uncle Ray， 我就好細嘅嗰時。 你真識講嘢啊！佢真係佢，我好中意 Uncle Ray， 就係佢成日都講笑 嘅， 啊引到我好笑。 我未出世啊！ 咁啊，即係有一個咧，就真係未出世嘅。我哋在座呢一度咧，即係 Tom Lux唱緊歌嘅時候咧，嗰個叫做 Crystal。Hi Crystal，Hello。你有排咧未出世啊？係 啊，係啊，但係故事都聽過曬， 一路咁由細聽到大啦。 係啊， 但係。聽故事是其中咧，係好有趣味。但係最重要就是媽咪，係你覺唔覺得係媽咪遺傳咗俾你嘅唱歌因子嘅？即係你個遺傳。咁叻， 其實好希望。 其實 Crystal 咧已經係一個即係香港一個好出色嘅音樂導師嚇，有好多學生噶啦，桃李滿門。咁啊，唔使講啊，即係佢之前好似呢隻歌咁樣，我哋中文叫做出谷黃莺啊。即係話嗰雀仔唱歌好好聽， 哇！ 啊，所以呢隻 Songbird 好啱你唱。 Thank you。 like never before. 段又有幾個禮拜都冇做電台節目咯喎，頭先咧就啱啱你當係播完呢只歌啦。 哎呀，哇 ！Please comment 我。我講真話，我真係唔知道你唱得咁好。 因為你就淨係同佢個媽咪啊，成日合作嘅觀唱片，但係真係呢個第真係啊呢一代啊真係。真係犀利，即係所以我話音樂世家就係咁嘅。 學唱歌就係咁啦，跟阿 Crystal 啦。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佢已經好多學生嘅，呢啲學生係有啲咩年紀都有嘅。係 啊，係啊，小朋友到大人都有。 大人都有。 係啊， 咁佢哋都會唱中文歌喎。 都會中文廣東歌。 廣東國語、 英文啊， 乜都唱。 西班牙。 西班牙。 韓文都會，泰文都會。 係啊，難唔到你啊，難唔到你啊！因為真係世家啦，因為Crystal Daddy 咧，都係我哋好尊崇、我好中意嘅一個香港嘅音樂人啊，作曲家、編曲啊，同埋做音樂嘅，真係。好多好多年 ，Romeo Diaz 係啊 ，Romeo Diaz 咧，即係。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九點半，由鄭浩景報道新聞。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話：世衛最近更新指引，建議可以同步接種新冠同流感疫苗，例如同時雙手各接種新冠同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核下的聯合科學委員會在嚟緊星期三開會。許樹昌相信香港好大機會跟隨有關新建議。會議上亦都會討論第三劑新冠疫苗的接種安排。他又說，就本港內防擴散措施，內地關注出院條件與內地不一致，若果通關碼沒有追蹤功能，內地未必接受。北京野生動物園有遊客非法闖入白虎展區，事件之中沒有人受傷。事發在昨天下午，園方表示工作人員巡邏時發現一名男子突然違規離開自駕車輛，面對展區內11隻白虎，不斷以語言和動作挑釁白虎。展區內其中一道隱蔽式裝置令到這名男子和白虎之間未有實際接觸，工作人員先後以食物引誘、投擲鞭炮等的方式將動物驅離，之後進入展區將那名男子制服帶走，他已經被刑事拘留。澳洲維多利亞州新增1935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再多11人死亡。倫敦的新南威爾士州新增296宗確診，再多4人不治。惠州有70%人口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之后获解除封锁，预计接种率今个星期五就会提升至80%，民众到时可以在州内自由出行，在户外无需戴口罩。州长安德鲁斯说，民众按要求以破纪录的时间和数量完成接种疫苗，形容放宽措施是履行与民众达成的协议。他又預計接種率將會在下個月24日達到90%，期望12月26日能夠有超過80,000人進入墨爾本板球場觀賞澳洲對英格蘭的賽事。當局會嘗試讓民眾的生活盡可能回復正常。另外，新西蘭再多80人染疫，全部來自北島。教宗方濟各促請各國停止將難民送回利比亞等不安全國家，指很多難民在這些國家遭受類似集中營的暴力 和不人道对待。教宗在周日祷告，要求国际社会信守承诺，寻找长远解决方案来管理利比亚和整个地中海的移民流动，又说听到这些难民的哭声，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今个月要求调查利比亚安全部队拘留非洲移民的行动。有试图逃走的人据报被枪杀，部队使用的武力被认为是不必要和不相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 级100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14 级100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 2021残运会直击。 我是 Lee 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美人鱼为了追求真爱，就喝了海女巫的药水，令鱼尾变成双脚。如果这个故事由音乐去表达，会是怎样的 呢？那啱啦，嚟紧有个关于美人鱼故事的交响乐团演出，等团长郭建文介绍给你听啦。 我哋会有啲俾观众睇到一啲美人鱼嘅插画啦，介绍呢个故事啦，咁同埋 Henry 哥哥系会现场咧表演魔术嘅，喺音乐会嘅时候，呢一种种类嘅演出其实好喺外国都常见嘅，咁其实佢系一个故事嘅叙述形式，但系咧我哋好多时都系自己系会去有一个编剧去帮我哋编好咗成套故事，同埋一个音乐总监咧嚟帮我哋 design 咗喺中间有啲咩音乐系可以配合到喺个故事入边咁咯。今次咧，我哋音樂會入面咧有啲好經典嘅古典音樂啦，咁係譬如係 Mendelssohn 寫美人魚嘅作品啦，叫做《梅魯辛》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 Rubinstein 嘅海洋交響曲啦，都會我哋會呈現翻啲經典嘅美人魚 Melody 俾觀眾聽嘅。 點解音樂會會採用咁多元素嘅？ 其實在我們古典世界裏面，很多時候香港的觀眾呢其實不是很多古典的樂迷，其實我們呢就希望透過這些童話故事呢能夠培育這些年輕對古典音樂有興趣的觀眾。 中國香港青年交響樂團 Harry 哥哥的魔法交響美人魚，11月7號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Remember remember that morning in May. You told me you loved me 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You told 金嘅配搭 ，Christine Sampson 同埋 Uncle Ray， 哇，真系精彩咧！ 我谂咗好耐啊，呢个我识咁多首歌，系呢、這个哇，点解咁少人录嘅咧？ 系咯，因为只歌可能太耐太旧啦吓。 咁一谂一谂个 title，When We Were Young One Day， 应逼住我。 系啊， 录呢首歌啦。 因为你讲嘅 When We Were Young， 就系 One Day 咧 ，It's been 70 years ago。 70， 所以你未必一定记得。咁啊，真系好精彩。就 Uncle Ray 就提议啊，不如 Christine 啊，就唱翻呢一只歌，好好听。 我谂我 Christine， 我同 Christine 讲话录呢首歌啦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佢话哇。真係好耐冇聽過 嘅，係啊， 嗱，因為 Uncle Ray 話好少人唱呢首歌， 好少，係係，我好中意嘅，我好細個已經識唱嘅，唔知點解，係，我都唔係好明我啲歌我點解會識唱， 咁樣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喺young嘅時候就會唱嘅啦，咁但係呢個歌咧應該係以前一出電影我都唔知幾多啦，咁咧係50年代 50s 嘅， 係咪 ？The Great Wars 叫做，因為。中文咧就譯得好，以前嗰啲電影咧，即係 Uncle Ray 未必知道，因為你哋啲英文人啊，即係我哋咧就唔會接觸嘅一個英文戲名先嘅，所有嘅英文戲咧都係要接觸中文名嘅，因為佢喺 旺角啊咩咁喺度賣，譬如你鐵金剛咩，我哋淨係記得曬鐵金剛勇破間諜網，鐵金剛誒咩誒勇破黑手黨，即係你又唔好記得嗰個係 Thunderbolt 啊，亦或係即係唔識嗰個英文戲名嘅，基本上呢出電影個中文名 The Great Wars 啊，就叫做吹堤春曉，哇真係靚個名，以前啲人咧好有文化，啲戲名 我覺得記唔到。點解呢首歌好新潮嚟啊？我咁中意，個歌係好聽啊！嗰啲聽嗰啲歌詞咧，就係好 meaningful。點解冇人唱咧？ 係咯， 我一定要揾 Christina。 係啊，因為尤其是 Christina 真係唱得太好聽，太好聽。加埋 Uncle Ray 嘅即係佢嘅經典嘅磁性嘅播音王嘅聲音， 咁嗰啲你嗰啲字咧係你自己諗出嚟噶嘛？係啊，好得意！我哋每次錄音咧，每次錄一首歌，呢成 佢講乜嘢嘢？ 講咩？我哋係未 plan 㗎，係啊。去到先咁講啦，咁講啦，咁。 係啊，有冇講啊？突然間我頭先去飲茶嚟，一個唔覺意。因為以前咧，即係佢同我出道第一隻歌，我都講過啦，就《When a Child Is Born》。咁佢嗰個獨白咧，嗰個 narration 嘅 dissertation 就係 Uncle Ray 當年啊，我第一次觀唱片，佢就入錄音室同我講咗嗰段。嗰段 太好 了，所以而家就好有紀念價值啦。咁我哋喺紅館再次差唔多四十幾年之後再合作啊！你記唔記得講嗰啲咩字啊？嗰 lyrics 啊？ 我冇寫低嘅喎， 冇寫低㗎，靠機啊！ 心嗰度講出嚟。 哦 ，OK， 係講先就會有個 feeling 係。真嘅，你係講真話，唔係呃人嘅。係 啦，咁啊，到時睇下，我哋考下 Uncle Ray 咧，佢會唔會完全唔需要睇就講曬嗰啲歌詞出嚟咧？到時就知啦。 好期待啊！ 好期待啦！今日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好開心咧。首先我哋個半鐘頭咧，頭先介紹咗 Uncle Ray 已經喺度，咁就嘉賓啦，會有 Christine Sampson 同埋佢女 Crystal Dears。晏少少咧，十點半咧，我哋有陳潔玲 Elisa Chan 同埋倫永。梁 Anthony， 咁而家咧，我哋梗系要揾翻 Uncle Ray 以前喺佢嘅节目成日播嘅歌，我咧好多都喺佢嗰度学。如果唔系我点会识咧？点会识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点会识？你都未出世。 但我出世咗之后就听你咯，你播翻转头咯，系咪啊？咁啊，呢只我就出咗世啦啩？Connie Francis， 即系红嘅时候我出咗世，不过我都未识听。咁后来咧就喺你嘅节目度补翻听。咁就識啊！啊 ，When a boy's up， 哇，喺嗰度靚聲啊，好啱啊 ，Christine 嘅，因為Connie Francis 嗰把聲好清麗，好飄逸，好靚，好清噶。OK， 我哋懷緬一下我 Uncle Ray 裏邊播過嘅歌，不過而家係 live 二千零歌再重聚現場版本。 Smiling face, a warm embrace, two arms to hold me tenderly. Where the voice of my true love will be, he's walking down some street.The boys are Francis， 講啲 Francis 行埋一邊啦。 係啊，行佢行埋咗啦，已經真係。我哋琴令到 Conny Francis Angry 話齋行埋一邊嘅係頭先 Christine Samson。以前真係我都好中意 Conny Francis 啊，即係佢嗰啲歌咧，即係 隻隻都好聽。Angry 帶咗我去睇佢喎。 係啊，係啊，喺邊度啊？喺邊度啊？幾時啊？ 喺嗰個喺會展嗰陣。 喺會展嚟喺香港唱歌啊！ 佢又好開心見到我喎，點解咧？ 係啊， 我有五張相咧， 係 好影得好靚好靚嘅 ，Conny Francis 嘅。 係 佢見到啲相，我話哇，我未見過公公影我影得咁靚 啊！係啊，咁你 可唔可以送俾我？得，我有兩套嘅啫喎。 哇！你真醒目，咁係真係簽曬名咁。 係啊，簽曬名嗰度先。 大家都知道啦 ，Uncle Ray 咁屋企咧又真係哇好多寶藏啊！好多珍品啊，咁啊有 Beatles 嘅簽名啊，哇有好多大歌星嘅親筆簽名相啦嚇。 我諗緊啊 ，Albert， 一諗緊啫。 嗱， 如果 Nat King Cole 唱呢位嘅 What the Girls Are。會點咧？ 唔出奇嘅，唔係你知唔知？我可能有偏見，即係你逢係對音樂，其實對藝術都有偏見嘅，即係一定係偏見，即係唔會話誒、哎，我而家好客觀啊，個個都唱得好，個個都唱得，即係唔可以嘅。我偏見就係意思即係話我特別中意嗰個人咧，我就佢唱咩都好聽嘅。 嗯， 我未聽過啊 ，Nat King Cole 唱歌唔好聽嘅。我聽過佢超一二百隻歌，但係隻隻都好聽，所以佢唱咩歌？如果佢唱 Where the Boys Are 咧，Where the Girls Are 或者whatever 都會好聽， 都會好聽， 都會好聽嘅，即係好離譜嘅佢把聲。總之，我而家每日都聽佢嘅。 我可以話你知，你講得啱嘅。有一個彈琴嘅咧，好叻嘅。Oscar Peterson. Okay, oh. For a jazz concert, jazz at a philharmonic, there will be Oscar Peterson playing piano. So, you know, I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Beatles. I have a lot of people in the Beatles. He will say it too late. I don't know. So, I didn't know Oscar Peterson was only in Toronto. I thought he wa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didn't have a chance to see him.我收尾知道喺 Toronto 錄音，佢唱呢個 Anne Murray 嗰首歌， You Need Me， You Need Me， 哇！我真係佢聲好嘅 Nat King Cole 因為好低 ，Oh my God， 好低嘅， 真係 bass， 哇 ，lot of feeling， 同埋佢彈琴叻啊嘛， 彈琴啦，係咯， 爵士大師嚟㗎啦，我 喺 Toronto 有兩個我知嘅咧，可能我多過兩個，不過兩間錄音地方咧 ，studio 真係。冇得定 ，all the equipments are first class， 系咪啊？ 所以 Oscar Peterson 唔使去美國錄啊， 系咪啊？ 喺台灣度錄， 系咪？喺Crystal 咪喺 Toronto 以前， 喺 Vancouver 讀書。 Oscar Peterson 係咪你個鄰居嗰陣時？ 係，你竟然喺佢隔離住，唔係啩？係 啊，因為咧，我哋去咗 Toronto 3-4 months啦。咁成日見到佢個信箱，佢就寫住 Oscar Peterson， 咁佢喺我哋樓上，咁唔係 咁巧， 係 啊 係 啊。 咁過咗兩個月到咧，唔會啊。我先真係見到佢上咗嚟。 係啊，就係佢啊，認得 佢。 佢會寫佢真名喺度喎。 佢真係寫佢，佢好低調㗎，好低調。 係咁，佢咪嗰啲後生仔女唔識佢嘛，咁又唔使驚嘅。咁如果你話係佢嗰啲樂迷就唔會搞佢啦。 不過我唔知道識唱歌嘅啫 ，Uncle 你話 係啦。我但係彈親都係聽佢彈琴嘅啫，我真係冇聽過 Oscar Peterson 唱歌。 我喺 Toronto 訪問好多人，不過唔知道佢喺度。 啊，咁啊，尋找下先。佢竟然 Uncle Ray 話佢即係。是 Nat King Cole 嗰啲 standard， 聽咗 Uncle Ray 播咗俾我聽喺屋企，喺佢屋企啊， 真係犀利。好，咁我就開始尋找下，就將佢介紹俾下一代、下兩代、下三代。究竟 Who is Oscar Peterson？ 啊 ，OK。咁但係咧，我哋而家有一代兩代Christine 嘅爹哋就是 Uncle Ray，Christine 就同佢好熟 ，Christine 個女女。第三代啦，可以讲系啊，即系我哋香港乐坛嘅第三代唱歌，我已经唔需要再介绍啦，因为已经头先唱歌实在太好听啦。不如而家咧，我哋 Uncle Ray 带我哋睇戏啊 ，Crystal 睇咩戏咧？就睇我哋中文咧 等阿 Uncle Ray 估下先，我同佢玩下先。Uncle Ray， 你知唔知一出电影咧叫做《北非谍影》，知唔知边出戏啊？ 你讲中文？ 中文系啊，我就梗系啦。如果讲英文，你梗系识啦，你熟过我啦。 未听过 《北非谍影》， 真系我都唔知 道。你都唔知道？ 唔知。 Crystal 更加又唔知 道。唔知 道。但系咧，我将嗰只歌一讲，你就知道边出电影啊？又唔係，佢好奇怪啦！我講個故仔俾你聽啦。而家我阿 Crystal 要唱呢只歌咧，就係《北非電影》個電影名啦， 《 Casablanca》。 嗯， 咁你知啦，咧睇過好多次啦，就 係， 哎耶嚇，即係你嘅 favorite， 係人都知道《北非電影》咧，就係一出好經典嘅電影。咁啊叫做《Casablanca》，但係有一隻歌又叫做《Casablanca》。咁好多人咧都以為，哦呢個《Casablanca》咧就係呢出電影嘅主題曲啦。 嗯， 但係其實啱啱調轉，梗係唔係啦。Time goes by 先至係主題曲啊嘛，係咪有個又係個 pianist 喺度彈啊嘛，喺 Rick's Cafe 嗰度彈啊。但係呢只咧就其實咧就有個人，有個人咧叫 Bernie Higgins， 咁佢咧就帶個女仔去睇戲，咁咧就談情説愛，就我哋去睇Casablanca 啊，睇北非電影啦，咁就去追女仔嘅，但係一路食住爆谷，食住 popcorn， 一路睇呢出 Casablanca。 Love you. as time goes by. I had to find a way to go to Casablanca, I tell you. 非洲嚟喎，如果要隔離啊，唔得噶。喺北非啊，喺非洲嘅北部咧，嗰個地方叫做 Casablanca。好啦，睇个钟已经系接近十点钟，今日眨下眼，哦，过咗一个钟，因为仲有半个小时咧 ，Christine 同埋 Crystal 同埋 Uncle Ray 将会继续喺二千岭歌再重聚。再提就系十点半之后，我哋有陈洁玲加伦永亮，哇，星光熠熠， 兴奋，并且满意有关安排。佢希望政府嘅抗疫工作继续获得支持。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盡快打針，令香港更有條件恢復各項大型活動，以及跨境人員免檢疫往來。直至晚上八點的過去24小時，共有大約6900人接種新冠疫苗。本港至今共接種大約897萬多劑疫苗，當中459萬多人接種第一劑，438萬多人接種了兩劑疫苗。另外，昨日有兩宗由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送院的個案，他們接種之後出現常見副作用，情況穩定，兩人其後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香港隊在全國殘運會游泳項目再添一金一銀，黃漢賢在男子 S14級100米背泳決賽游出1分09秒31，刷新個人最佳成績，並且一日兩度打破全國紀錄，奪得金牌。張瑞琪在女子 S14級100米背泳決賽做出1分20秒80的成績，為港隊增添一面銀牌。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包括26宗本土病例。國家衛健委發言人米峰話：，自今個月17號以嚟，國內出現多點散發本土疫情，一個星期內已經波及11個省，感染者大部分有跨地區旅遊活動，疫情進一步擴散的風險仍在加大。他話：出現疫情的地區要迅速進入應急狀態。未有疫情的要加强监测预警，各地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现有防控措施不妨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氣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Kitty， 冬天嚟啦， 阿欧，秋天好似未嚟过。 小白，你仲着短袖衫？ Barbie， 可能听日已经是夏天啦。 依家啲天气 越嚟越分唔到春夏秋冬啊。 咁应该点做呢？ 爱惜自己，爱惜地球。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恭喜港队泳手黄汉燕破全国纪录，勇夺男子 S14级100米背泳金牌。港队泳手张瑞琪勇夺女子 S14级100米背泳银牌，为港争光。 继续紧贴港台电视32、2021残运会直击。 陆岸同即系 K 仔。 佢会 KO 你个脑，令你上瘾、出现幻觉、焦虑同抑郁，乜嘢都惊。K 仔仲会 KO 埋你个膀胱，导致膀胱萎缩，令你忍唔到，成日去厕所。受毒品问题困扰，唔好犹豫，即刻打186186，或者用 WhatsApp、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求助。咪俾 K 仔 KO 你。 If a man could be two places at one time, I'd be here with you, tomorrow and today, beside you all the way. And if the world should stop revolving,spinning slowly down to die, I'd spend the end with you. And when the world was through, then one by one the stars would all go out. Then 再次多谢今日我哋特别嘉宾 Christine Sampson 同埋我哋今日嘅男主角 Uncle Ray，Ray，Ray， Godfather， 大家都知道我哋乐坛教父，因为开心 Uncle Ray 依然都非常精神咁样咧，系佢话会将会坐足三小时，即系一阵间咧一路到十二点啦 ，Uncle Ray 都会喺二千靓哥再重聚。 你唔踢我走，我就坐喺度啦。 你咁大隻，我點踢得你喐㗎？即係不過我同 Uncle Ray 咧，上一次大家即係鬥大隻嘅時候咧，係講緊。不過你都唔記得㗎 ，Uncle Ray。 唔記得。 當你啲鬍鬚啊係黑色嗰陣咧，好多鬍鬚嘅嗰陣都黑色嘅，不過而家白色啦。咁我同佢打過一場網球嘅。係啊，冇我諗咧，冇咩人同佢打過網球噶啦啩。咁嗰陣佢都仲幾勁噶嚇，撲嚟撲。不過當然 ，Uncle Ray 你唔記得噶啦，你係唔夠我打。 冇聲出啊！ 你冇聲出。不過咧，即係如果你講即係啲唱片啊、音樂啊、歌曲咧， 即係佢係我哋嘅教父，係我嘅師父，係我哋嘅契爺。咁、所以咧，所有嘢都要請教佢，冇得講。咁如果你問佢借唱片咧，如果一般人咧行入佢嘅直播室，啊 ，Uncle 可唔可以借 ？Don't touch, don't touch, you don't know me 。你都唔我唔識你，你唔識我。我佢唔肯借嘅，係啱嘅，因為如果你借俾人咧，就唔記得咗還噶嘛。 你啱咪咧，我唔會借俾你，我俾你。 哇！你真，所以真係明 DJ 就係明 DJ， 珍惜講嘢啦，真係氹到我哋啲小朋友幾掂先得。點解會講 You Don't Know Me 咧？因為呢隻歌咧 ，Uncle Ray 你成日都播，不過好多好多唔同嘅 versions。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versions。 嗰首歌 You Don't Know Me 真係好正啊，好正。 係咯，咁啊，即係正到好似頭先啊 ，Christine 同你合作嗰隻 If 咁樣，呢隻 If 又變咗我哋嘅年代嘅經典，即係 Brad 嘅呢隻歌，即係經典情歌。但 You Don't Know Me 咧更舊啦，我講唔到邊一個原唱。邊個人知咧 ？Uncle Ray 知唔知啊？ 五十年代嘅呢隻歌係 50s， 差唔多噶啦。 冇啊，冇人會記得，唔係名歌星嚟嘅，即係唔係好出名嘅。但係咧，所有名歌星又會翻唱，即 係 Doris Day 啊？ 唔係啊，因為有唔知叫做咩 Arno 咩， 太多係 啊，我都唔識嘅嗰個人係啦，咁所以我冇咩印象。太多人唱啦，總之啲大歌星全 我未出世啊嗰陣時。 咁啊 ，Christina 呢啲系咪即系你哋以前喺 Tombox 嘅时候表演？ 完全 呢啲系咪叫做 standards 啊？ 系唔系我哋唱嘅？系大 band 唱嘅。 大 band 唱啊！你哋唔唱？ 我哋觉得呢啲系老板噶。 哦，你哋唱嘅流行曲。 我哋唱 Beatles 啦 ，Soul 啦 ，Soul 嗰啲啦。 哦 ，Soul 嗰啲啊，因为嗰阵系 70s 啊，已经系。 Motown 啦。 啊 ，Motown 话型好多嗰啲，就老饼歌咧，即系呢啲咧，就系大 band 啦。 唔唱 Red Boys 唔唱噶。 系啦，系啦，咁啊，因为要大 band 先衬得起嘅。 大 band 个个都唱呢啲噶嘛？ 系啦，我哋今日有队大 band 啊，你知唔知啊？我哋嘅大 band 咧，同 Uncle Ray 个演唱会有少少唔同，佢咧就18人，我哋咧就两个 ，Vince 同埋阿坚。 系啊 ，OK， so big girl， what a big band， OK， let's do it。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hello, and I can hardly speak. My heart is beating so, and anyone can tell. You think you know me well, but you don't know me. No, you don't know the one.Dreams of you at night, who longs to kiss your lips and longs to hold you tight. To you, I'm just a friend, that's all I've ever been. But you don't know me. For I never knewWith love for you, afraid and shy, I let my chance go by. A chance you might love me too. You give your hand to me, and then you say goodbye. I watch you walk away, and all I do is cry.So, no, you don't know me. Everybody loves Christine.、Hmm? Everybody loves Uncle Ray. It was Christine Samson. Thank you. 這些歌真的要這樣的情況底下才是最好聽的、mm-hmm. Big Band 當然很厲害、啊、是最好在大型演唱會好像紅館咁，咁但係咧，如果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我對對 Big Band 咧都啊，即係應該真係都唔錯啊！兩人 Big Band 都未聽過，係兩個啫。 喺上海啊，嗰、那個最出名嘅 Peace Hotel 咧， 係 有個真係好老嘅 band 嚟嘅，係 Big Band 嚟嘅， 和平 飯店，都係做做下而家。八個人變咗六個人咁啊！ 係大家都八十歲樓上嘅嗰啲 band member 數字。不過當然佢有好似聽聞，佢哋都會慢慢換啊，換啲新一代啊，咁慢慢。 嗯、 和平飯店啊，真係哇！呢啲名咧，我哋喺我哋心目中喺啲電影啊、嗰啲歷史啊嗰裏邊出現嚇。就係、是、哦，原來英文叫直情叫 Peace Restaurant。 嗯， 直譯係，因為和平飯店係上海好出名嘅有一個音樂嘅地方啦。 係， 好，咁啊頭先我哋講過誒、一啲你都識講老餅歌係咪？因為好似好傳神咁啊，用呢個形容詞。 係啊， 咁但係呢啲其實真係因為係好舊。 嗰陣係咯，我哋嗰陣 係 Beatles 噶嘛。 係啊，你係即係飛仔樂隊嚟噶嘛？你哋新興噶嘛？即係以前嘅 Tom Jones 係咪？即係啱啱就哇喺我哋新潮噶嘛？咁所以你唱 Beatles 係啊，六十年代一路流行，你七十年代表演啊嘛，係咪啊？係 啊，係 咯。咁仲有唱啲咩歌嘅喺嗰度？即係你大細 band 啦，你哋細 band 就流行曲多。 流行曲啦，好多啊，好似啊《Earth, Wind and Fire》啊嗰啲。 哦，哇，嗰啲啊，嗰啲都禮啊。 係啊，我哋大 band 就玩曬 jazz 啊，玩曬《Fly Me to the Moon》，我哋唔玩呢啲。 咁我又好奇怪咯。嗱，譬如你嗰啲頭先你講你哋表演嗰個夜總會啦， 嗯， 咁嗰啲客人咧好少後生仔㗎。咁全部都係啲成熟嘅老，即係成熟咗嘅商家啊，俾好多錢嚟。 其實都好多嘅，好多明星嚟添。 哦，係啊。 好多好多。 有冇印象啊？呢啲咩明星嚟啊？ 好多啊！我睇到好多，我哋喺睇台咧睇到呢個同嗰個拍拖，跟住嗰個嗌交，係咪好出名？ 係啊， 唔講名啦。 係啊。全部都喺嗰度係真事嚟噶嘛，即係唔使睇娛樂報紙咧都知道邊個同邊個。咦？咩同佢同佢嘅咁就喺個台嗰度一路唱下歌嚇。 我哋最光猛，我哋睇到曬啦。 係喎係喎，即係佢又唔知道你哋望住佢咁啊，一路以為你 喺度嗌交啊，喺個台度跳緊舞嘅時候，以為冇人知我哋係咪睇曬。 係咩？一路跳舞又嗌交都有嘅。 會噶。 咁啊。 即係細聲嗌嗰啲咧。 係啊，笑住嚟嗌嗰啲。你我真係好，一路笑住我真係好憎你啊！咁但係其實真係幾得意。 佢男人好古惑噶喎。 點解啊？ 佢跳舞嗰陣時咧，個右手咧喺邊度咧？冇人睇到噶喎。佢嬲咧，跟住搣你。 哦。Uncle Ray 啲玩 band 噶嘛，所以 Uncle Ray 都係，我諗佢以前都係搣得人多噶啦。即係佢後生嘅時候打鼓啊嘛，有 band leader 添啦。Uncle Ray 犀 利。Uncle Ray 講緊咧，即係你個回憶錄裏邊咧，寫佢哋好多我哋以前都唔知嘅啊。咁你又整咗一對 trio 啊 ，quartet。咁然後咧就走去邊度咧？佢你自己同嗰個紅雞飯店啊？ 同邊個？ 係咪一個 restaurant 叫紅雞啊嘛？ 紅雞叫做 Kaiser 係咪 ？No， 唔係紅雞啊，以前出名㗎啦。 我唔記得個名。 It's a Russian name。 Santa Claire。係啦。我睇佢夜晚閂曬門，啊點解咧？佢日頭係賣餅嘅啫，日頭夜晚就唔知冇人去賣餅噶啦。 係咯， 咁你有冇諗住 賣西餅啊嘛？ 冇諗住人哋又可以跳舞嘅咩？又可以飲啤酒嘅咩？又可以攬十個女人喺度跳舞咧？ 咁你都俾你諗到。 咁啊，嗰個 呃咗个老细啦， 好犀利啊！咁咪组咗一对 band， 竟然喺人哋卖日头卖饼，夜晚俾佢哋弹 band 喺度。 我都嗰阵唔知道，我哋喺嗰度有卖饼噶。 喂，而家咧就吓死嗰啲下一代啊 ！Crystal 话吓咁都得嘅，你哋啊，即系 卖饼 系啦，搣人嘅屁股啊咁样。不过我哋想听咁诶，另外一只老饼歌啊，卖饼，我想卖老饼。George on my mind， 哇 ，Charles， 我话 Ray Charles 嘅名曲噶，真系佢喺 George 出世嘅，所以呢只歌啱晒佢。Kristen Sampson.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Dreaming, I must be dreaming. Or am I really lying here with you? Baby, you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though I'm wide awake, I know my dream is coming true.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 I 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今日多謝 Uncle Ray， 唔使講，我哋個男主角，仲有 Christine Samson 同埋 Crystal。 Magic， it must be magic， the way I hold you and the night just seems to fly。Easy for you to take me to a star。Heaven is that moment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and oh,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Just one touch and then it happens every time. And there I go, I just fall in love again. And when I do.Can't help myself,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I can't help myself, fall in love with you. You can hear Al Bilal live at the Coliseum. With Uncle Ray, it's a must. We'll all be there. Yeah, 我哋多谢 Uncle Ray 今晚一路喺二千里歌再重聚，领导住我哋，睇住我哋啲后辈点样演绎佢以前成日播嘅歌。多谢 Vince。我当年一阵间咧会有 Elisa Chan、陈洁玲同埋林永亮嘅出现，千祈唔好错过。新闻后二千里歌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患者都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当中三人被验出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余下一人的检测结果待定。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確診帶有變種病毒株的三名患者，其中兩人是菲律賓外佣，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另一人是船員，從菲律賓抵港。病毒有待檢測結果的是一名57歲男機組人員，昨日從沙特阿拉伯抵港，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另外，衛生防護中心提醒大埔天富海灣三期海鑽十座的指明人士，需要在明日遵從強制檢測公告進行檢測。有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教職員和超過六成受訪家長表示，歡迎當局為幼稚園和幼兒中心統籌和分配流感疫苗，並且安排外展隊到校為學童免費接種。另外，家長和學校都傾向選擇噴鼻式疫苗。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在今年5月訪問111名學校教職員和74名學生家長，得出有關結果。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說，接種噴鼻式和針劑流感疫苗同樣不會令到接種者感染流感，但是採用噴鼻式可以避免學童痛楚，提升接種率，校方亦都可以快速完成接種過程。他希望政府可以提供更多噴鼻式疫苗。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今個月30日將會安排外展隊到坪洲和梅窩為居民接種新冠疫苗。聶德權在社交網頁說，現時離島人口超過18萬，長者佔16%，

哇正啊 Anthony， 喂我哋而家翻嚟咧，今日嘅二千零个再重聚咧，第二个部分咧，我都话啦，今日阵容鼎盛啊嘛，咁啊头先多谢 Christine 同埋 Crystal， 咁而家咧就因为我哋嘅疫情关系咧，我哋唔能够咧太多人喺一个直播室嗰度一齐直播嘅，咁、哦、所以咧我哋就要换班啊，话你话啲阵容几鼎盛咧，鼎盛到咧就系、是、要即刻换咗头先同我一齐合唱嘅咧，就系林永亮 ，Hello。 仲有當然咧嚇、啊，真係好耐我都要等緊佢咧，得閒咧就要嚟嘅。Elisa Chan， 陳潔玲， 係 啦。咁當然啦，今日我哋嘅最佳男主角咧嚇、嗯啊，都唔係我哋三個。喂 ，Uncle Ray， 唔該你介紹下頭先只歌咧，好好聽個 嚇。我啱瞓醒嘅時候，我唔記得。 瞓醒，但係你喺個夢中咧 ，in your dream。你都會可能夢見好多歌手嘅，譬如 真係太多了， 譬如 Brian Hyland 啦、啊，係、啊、啦，即係就唱咗頭先《Still the Kiss》，即係呢隻歌咧。我哋後來咧，我唱民歌，我以前應該識呢啲歌，但係咧就揸住吉他，好民歌嘅，我覺得好玩嘅，即係好似放緊暑假咁，咪喺度追緊女仔嗰啲咧。今日無論如何咧，二千零個再重聚，我哋嘅最佳男主角咧就係Ladies and Gentlemen，、嗯、你哋打咗未？我96歲都打咗 Uncle Ray。 All the way。 系啊 ，Uncle Ray 啊，其实头先嗰啲所有嗰类歌咧，即系啲超级好听嘅经典英文歌咧，我全部系听你个节目《All the Way with Ray》嗰度学嘅。 多谢 啊，学初初学唔到嘅，因为听一次学唔到噶嘛 ，Elisa、嗯、就系揿嗰啲卡式机啊，佢一播咧，咦呢只啱我就揿。 吓、啊、你差啲喎、 啊。啊！你系点啊？ 我唔同喎，我嗰阵时朝头早要翻学，但我夜晚唔瞓，我系我系夜晚等打电话咧，等点零两点钟嘅时候咧，我就打电话睇下可唔可以 Uncle Ray 可以听到我电话。我试过好多晚都打唔到，好耐好耐，终于试过一次打到俾佢。 打通电话啊！ 有啲犀利过中六合彩啊！然后真系好犀利。咁嗰阵时我差唔多好多时候都系听 Uncle Ray 嘅节目咯，所以就俾佢嘅音乐系影响咗我对音乐嘅喜爱啦。And then 我就即系 get into know 好多唔同嘅 singers 咯。咁就其实可以话系 Uncle Ray 燃亮咗我哋好多香港人嘅音乐嘅细胞。 系咧，呢个大家都岌头噶啦。 咁又冇得讲。 尤其是你添啦吓，即系你又俾我早熟嘅。音樂上面，因為本來我哋係同期嘅，但係中學都大家你都知啦，我哋一起去游水。 啊、 但 係 點解咧？佢仲入行咧？因為 Lisa 入行就無端端早過我好多年，因為佢音樂早熟，真係佢好快佢就識好多呢啲歌，即刻就做咗 New Tomics 嘅主音。 同埋 Uncle Ray 嘅音樂，佢好犀利，係多元化啦，同埋佢引入咗好多唔同嘅 artist，、嗯、令到香港人當時即係會認識到呢啲唔同類型嘅歌手啦，唔同類型嘅音樂，即係唔係淨係話英文歌咁簡單啦。Yeah, it's not just English music， 係 jazz 啊，一啲 oldies 啊，或者 classic 嘅 big band 啊，犀利啊！ 如果你講起 big band 咧 ，Uncle Ray， 你嚟緊呢一個演唱會啦，即係直情咧有我好多年咧，即係就算我唔係好叻聽 big band， 但係即係 live 嘅有一隊咁嘅 big band 咧。我真的幾好多年好多年都冇見過喺香港有咁嘅機會，幾多個 band members 啊？ 哦 ，at least 啊，十八個 啊， 十八個人， 哇哇，但係成班同學咁樣啊，大真係大樂隊，裏邊即係最主要就係阿 Anthony， 你係一個超級嘅即係。 Arranger 兼即系 band leader 兼 唔系呢个 orchestration 吓，即系 今次唔关事啦， 唔关你事，但系即系已经如果18个 big band， 好大噶， 点搞啊？里边有啲咩？ 我谂啊，杜志慈佢音乐总监啦，杜志慈啊 ，Andrew Johnson， 佢嗰日同我讲电话，佢话写簿写到佢咧，即系嗰只眼咧， 佢写簿而家系用一个圆形。嘅大嘅 monitor 嚟寫嘛， 所以佢咪睇到隻眼， 真係 即係事情係有好吃力咯嚇。佢話俾我聽咁咯， 一隻歌已經淨係 big band 都要18個人。 是啊， 係啊，即係每人一份譜咯，係 brass session 最犀利 嘅，係啊 ，brass session 起碼12、13個人， 係啦，咁另外一個 rhythm session 㗎，咁啊加埋成20人啦，有個音咧， 其實係極之。 好吃力噶，系好好，即系我都戥佢即系吃力。 Music director 就吃力啦，但系真系好难得佢一齐吹嘅时候，哇！一齐奏嘅时候，真系、 啊、What a wonderful world of music、 嗯。好唔好啊？好嘛 ，Uncle Ray， 最好。 你啊就除咗即係介紹咗幾十年節目啦，咁啊當然你把靚聲唔使講噶啦嚇，即係經典嘅金嗓子，一開聲咧哇用曬，咁但係咧如果一陣間你記得點樣唱啊，即係 Louis Armstrong 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咧，開腔唱跟住一齊 難 啊你， 我知喎、啊、，I see trees of green 咁個。 好啊，咁我哋正式嚟啊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送俾 Uncle Ray。 Thank you。 呢只歌咧，我想讲少少嘢。呢只歌除咗系 wonderful world of music 咧，其实系好多年前 Uncle Ray 生日嘅时候咧，咁我哋有个 celebration 嘅。咁我記得我都喺台度咧唱咗呢隻歌啦，然後行落去咧就embrace Uncle Ray， 咁我覺得 that was so wonderful。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for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en we have Uncle Ray,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What a wonderful world. You made my day. Oh!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I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going by. I see friends shaking hands, singing Uncle Ray, I love you.With Uncle Ray, all the way with Ray for so many decades. Thank you. Hong Kong, you make Hong Kong. What a wonderful world. Oh. Yeah, what a wonderful world. Evergreen. Uncle Ray Evergreen. Your voice is Evergreen. Wow. Well, 即係同我初初細個聽你介紹啲歌嘅時候，嗰把聲音一模一樣。充滿咗磁性啊！磁性你知係咩？中文見咗未？ 唔知喎。 Magnetic。 哦。I thought he was the only one with that voice。 啊，係我都即係以前咧，真係聽過無數咁多，即係學咁多舊歌咧，都係聽 Uncle Ray 長大。即係如果唔係我唔會識咁多舊嘅英文歌，因為都唔係我哋個年代嘅，係咪啊？都唔係㗎，因為我已經係即係七十年代先唱歌㗎嘛。係 啊，係啊。 咁佢播親嗰啲五六十嗰啲真係五六十年代。 唔知有啲佢四十年代。 四十嗰啲我哋就 佢都有播，佢播好多，譬如聽 Glenn Miller 啊，嗰啲佢譬如買好多 有好多嗰啲 groups 啦，嗰啲 Andrew Sisters 啊咩嗰啲咧，我最中意嘅，因為好多嗰啲 嗰陣時又係 Andrew Sisters，Linen Sisters 係啦，好多係 Linen Sisters 啊。全部唱嗰啲歌，而家我都有播翻，即係 follow your footsteps， 係、啊，因為冇 Uncle Ray 而家即係榮休啦，咁冇做節目嗰時以前咧，就不斷咁向佢借呢啲唱片，係咁樣學翻嚟嘅。咦乜嘢嚟㗎呢啲？你聽落哇，原來四部和音咁樣咧，四姊妹咁，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嗰啲，哇真係。 我就好簡單。 我真係聽你個節目學英文。 啊，呢個都係啊， 呢 個都 係， 即係你仲未去，你仲未去外國深造嗰 陣。係我細細個啊，即係啊唔係細個啦，嗰時都中學啦。係啊，咁你知咧，就嗰時我哋嗰個年代都冇，有冇 cassette 咧？好似未有。 後來先有， 好似有個 cassette。七十年代先有 cassette 嘅。 哦，咁啊冇啦， 係啦，六十年代冇嘅。 啊，咁我哋即係我同啲哥哥姐姐就一路抱住你。抄歌詞啊，譬如你播一首歌嚇，啊 ，And the lady is a tramp 咁樣，咁我叫姐姐，姐姐叫我哋其實就嗱，我負責第一句，阿雷炳亮你負責第二句，我哥哥負責第三句，我成日都聽唔到啊，你英文就渣啦，咁啊到尾咧，梗係我嗰啲甩曬嘅，嗰啲唔見曬，咁我啲姐姐又鬧我噶啦。 咁唔緊要嘅 ，Anthony 啊，雷炳亮，其實帶翻學校咧有一個好處，我就將佢咧我自己錄到甩皮甩骨，我好啲，我有卡式機，卡式機可以 rewind 即係 loop 嚟 loop 去咁樣慢慢聽嘛。咁然後咧我都寫曬落去，但係梗係好多係錯噶啦，唔使講啊。咁呢間學校有就好，有啲同學咧有啲啱噶嘛。大家交換， 佢哋都會抄嘅。 佢大家一齊抄，咁咪將三份係錯嘅加埋一份咧，啱嘅機會就大 啦。我冇呢樣嘢，因為通常都係我自己抄。 然後大家猜度我哋抄嗰啲詞 make 唔 make sense 邊句係啱咁。 咁咪對阿陳潔玲佢讀嗰間咧就叻啲嘅。 唔係， 係咧。 Not really， 我翻學啫嘛，我讀過書。我翻學。 唔係佢可能佢嗰陣時已經唱緊歌噶啦，佢係 好早唱，不過如果佢講即係鬥，即係早，其實係真係好相似，因為我同佢一齊參加比賽，但係佢早熟咧就佢最即係叻咧，就嘣一聲就變咗職業啫嘛。我哋繼續喺度唱民歌，佢已經變 咗。唔係我叻，而係我係要揾食 嘅。要揾食咧， 咁你要叻先俾人哋即係 spot 到你噶。 But that time 無可否認，即係喺香港個樂壇當時，即係如果喺當時嘅環境啦，即係如果係冇。Uncle Ray 嘅將呢個音樂呢個 message 去帶動到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哋會 miss 咗好多好出色嘅世界性嘅音樂，因為嗰陣時咧將我哋香港 face 咗去一個 global 嘅一個面向，所以譬如你介紹當年我譬如你。我記得你有，我記得你會播Doris Day 啊、Glen Campbell 啊、Connie Francis 啊、好多 Frank Sinatra 全部啊呢啲啊，我而家最中意嗰啲全部都 Uncle Ray 嗰度。 Uncle Ray 你最中意嘅 artist 有冇啊？ 我啦， 自己啦 嗬。你有冇聽過 Uncle？ 喂，雷炳亮，你有冇聽過 Uncle Ray 唱 Proud Mary 啊？ 咁我真係冇啊！ 打埋鼓都仲得，佢係一個好出色嘅鼓手嚟。 哇！呢個就真係 一個 jazz band 咧，佢自己咧，即係你睇翻佢嗰個回憶錄啊，佢就會講翻俾你聽，好清楚嘅。佢自己咧組織一個 trio 定係一個四人嘅 combo band 啊。 你講 你自己嗰個係自己 jazz band 先噶 ？Quartet 啊 ，Quartet 啊，四個人嘅， 四個人。 咁你就係 drummer。 drummer。多數都係三兄弟嘅喎， 係嘛 ？They are all brothers， 係咩？哦，你個 brothers 係記得，即係你同三個 brothers 一齊。哦，即係但係你就大佬啦，當時因為你 organize 噶嘛， 大佬咯。 咁彈啲咩歌多？ 都 primary 咯， 唔係未到， 未 到。佢自己係喺啲好犀利㗎，佢彈啲咩？啲 standards。 Swinging on a street. Once in a while. 哇，四五十年代嗰啲。 佢唔係啊，佢家講呢兩首我都唔識。 我講真，都係四五十年代，我哋未必識嘅。 仲有咩我會識？ 你講舊歌啊？ 係啊。 我靚曬啦！ 你首歌識， 你都唔好話。如果做 band 啊，呢只一定食唱得最多，因為啲即係 New Year 嘅 party 咧，實有噶嘛。 即係會唔會一次啫噃？ 係啦， 會唔會有譬如 ？It's very clear our love is here to stay 呢啲咁樣嘅。 真係要聽 Doris Day 唱，哇！ 係咪？我都係聽 Doris Day 唱嘅呢只歌。 Have you met her？ Yeah。 你有冇見過佢啊？冇啊，係啊！哇，我真 係陶麗絲 代， 係 陶哇！你都叻喎，竟然知道 Doris 叫陶麗絲代。我唔知道啊，雷炳亮咧都咁。 Barbara Streisand 係咩嘢啊？ 拉屎翠山嘅，你問我咧，我全部都識咧，我梗係。你知唔知點解我哋嗰個年代咧？即係我細個一路聽英文歌，其實我啲英文都係好渣好渣，真係我係聽歌學英文嘅啫。 我都係，我直情係， 我直情係。咁但係之前咧， 我哋識嗰啲名咧，全部都係中文嘅，所以咧我唔敢打電話俾 Uncle Ray 嘅。即係打 Uncle Ray， 佢講英文喎，死啦！呢次 係係 講 英文。 但如果我講話，可唔可以點芭芭拉史翠珊？佢又唔識喎。 哦，同埋你識你會識嘅嗬？識。 喂，你嗰啲聽眾打嚟咧，佢哋係咪全部一定要講英文嚟點？ 應該係， 應該 係。咁我 lucky 啲嘅節節目咧，都係。要他們講英文， 英文是的， 他們抄的那個bag呢，是的， 是 的，一封信，是的，不知道，寫就寫英文， 是的， 我聽聽他們咁學英文啊！ 其實很好嘅，你帶動咗好多嗰啲我哋以前啲中學生，我諗有九成以上嘅英文水平都係唔得嘅， 係 即係好似我哋啲咁啊！咁佢Uncle Ray就即係逼使到咧，好多人咧就寫信咧，起碼唔講咧都要寫啲信嚟咧，佢點唱又好，或者係同Uncle Ray傾偈咧就練字練英文啦，係咪啊？咁啊，Did you put them on air？ 即係你俾佢播出嚟嘅，即係佢喺 air 嗰度誒， 好 happy 啊 ！Uncle Ray， 誒啊！I want to dedicate， 我都係，我都咪試過咯，我都話我試過，咪試過打通一次電話嘛。 哦，咁你講咩？你點咩？ 邊度記得啊？ 你話你記得你點嗰首歌？ 我記得好似係。我唔係好明白，我唔係好記得，但我記得我想問 Uncle Ray， 我話我聽過佢播好似 Glen Campbell 嘅 If You Walk Away。 哦， 哦， 好似係咋嚇？ 咁刁轉啊！而家好好聽喎呢樣。 If You Walk Away on a Summer Day， 等邊係 Glen Campbell 嘅？ 佢有個 live version。我唔知道，我唔 sure， 但我即聽完嗰次之後就冇聽過。 我咧就好希望咧，就以前咧我都好似嘗試過寫，即係後來我唔使啊，我1977年之後咧就乜都唔使啦，因為我入咗香港電台，我直接行入去，行入去佢直播室嗰度，我有 privilege 因為我同即係有個 uncle 嚟啊嘛。 喺邊度啊？佢直播？ 佢喺都喺翻嗰個我哋依個中文台嘅隔離嘅隔離。 係啊，我知啊。 係啦，咁佢嗰度咧就唔係就 uncle 嚟坐喺度啦。咁然後最重要咧，佢有個車仔嘅，嗰啲咩車仔咧，全部係黑膠唱片嚟嘅。 係。 咁咧，你一同 Uncle Ray 講咧，我想借密佢就，哦 ，OK， 咁啊，最緊要記住還啦，咁即係嗰啲咧，咁喺度掹出嚟，佢記得曬嘅，即係佢一個 walking library 嚟。 嗰啲係長壽唱片嚟。係 長壽唱片。 33寸。 係啦。喂，不如咁樣，我當時咧，我就最想借嗰只，啱啱好 hit 嘅嗰陣就 You've Got a Friend。Carole King 又得 ，James Taylor， 我之前同佢講話 ，Carole King 又得 ，James Taylor 都得，嚇兩隻都 hit， 咁我梗係文歌啲啦。不如我哋而家嚟送俾 Uncle Ray 嘅所有聽眾，我哋一個非常啊呢隻係 Anthony， 我揀嘅，不過我哋一大家一齊唱嘅。 When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ing 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think of me and soon I will be there to brighten up even your darkest night.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or summer, or fall.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summer or fall. All you go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Now, ain't it good to know that you've got a friend when people can be so cold? Oh, they'll hurt you, yes, and they'll desert you. Take your sword if you let them on. Don't you let them. Now you just call out my name, and you know wherever I am, I'll come running to see you again.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What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Yes, you've got a friend. You've got a friend. 一眼。政府下個月起要求市民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才會獲准進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每個部門會按實際情況作適當安排，又指疫情以來不少措施都無可避免限制市民自由，當局希望取得平衡。有關注露宿者組織表示，大多數露宿者沒有智能電話，建議設立緩衝期，讓他們適應新安排。勞工處高度關注將軍澳駿日街一個地盤發生的致命工業意外，一名46歲女工從一棟興建中的建築物一樓閣樓的地台孔洞墮下至一樓，送院之後證實不治。勞工處即時派員到場調查，向承建商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處方正係調查意外成因，若果發現有違例事項，將會依法處理。勞工處敦促有關僱主必須履行僱員補償條例的補償責任，亦都會協助死者家屬辦理工傷補償事宜，密切跟進有關個案。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且实现稳中有降；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80%以上，顺利实现碳中和目标。意見指出，要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深度調整產業結構，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體系，加快推進低碳交通運輸體系建設等。英國過去一個星期有大約33,300多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較前一個星期上升15%，是七月以來最高數字。在野工黨呼籲政府採取 B 計劃來應對英格蘭地區的疫情，包括建議在家工作以及強制戴口罩。財相辛偉成說，政府正是密切監察情況，目前的數據未足以表明應該立即轉用 B 計劃。又強調接種疫苗是第一道防線，注射加強劑是保障民眾度過冬季的最佳方式。政府衛生顧問日前表示，應該為可能恢復防疫措施以減慢疫情擴散做好準備。顧問認為及早行動可避免日後採取更嚴格措施的需要。而首相約翰遜就說，沒有跡象顯示要再次實施封鎖措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南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南沙以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越南南部。 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硫磺島以南大約110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近呢几年，我哋经常都听到唔同嘅国家都有超大型嘅山火，印尼、澳洲、加拿大都有。究竟啲山火点样嚟嘅呢？除咗一啲自然嘅山火，以及系人为嘅放火之外，近年科学家仲发现咗一种山火嘅原因。原来会放火嘅唔单止系人，有一啲动物都识得放火嘅噃。就等生態教育及資源中心總監程思浩話俾你聽。 原來咧喺澳洲咧嘅研究人員咧留意啊，點解佢哋嘅山火次次發生，可能有十幾廿個火頭，甚至乎過百個火頭會出現嘅。後來俾佢破解到啦，個元兇係咩咧？就係、是、一種鷹。佢長時間觀察就係，發現原來山火嘅時候啲小動物走曬出嚟喎，咁佢捉嘢食咪容易啲咯。咁所以佢哋咧漸漸咧就會故意地咧找起一啲著咗火嘅樹枝。飛去啲冇著火嘅地方就抌啲樹枝落去，著火嘅時候咧，嗰啲小動物咪紛紛會走曬出嚟咯。咁嗰啲鷹咧就可以趁呢個時間咧就去捉呢啲嘢食噶啦。 要撲滅一啲巨型嘅山火相當困難，不過近年嘅科技研究就可以有效咁樣撲滅山火。 近期咧喺加拿大方面咧就研究緊咧就係用 drone 啦，即係無人機。用無人機嚟做嘅話咧，第一對於救援人員嚟講個危險性大大咁減低啦，係咪啊？咁我哋可以透過無人機咧載咗大量嘅水之後咧，就去到一啲指定嘅位置咧就投擲水彈，咁可以比較近距離咁樣咧集中地咧去將呢個火頭咧去消滅咗去啦。美國方面亦都研究。救到咧，利用一个无人机嘅团队啦，四周围咧去监视住嗰个火头同埋个火势嘅变化，就唔需要咧下下要消防人员咧走入去里边去了解嗰个火场嗰个环境，咁个危险度可以大大咁降低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with this hand. I would touch your face, and when you used to cry, in these two arms you'd lie with me. 叫 One Day Uncle 笑啦 ，Uncle Ray 又我想其實播呢一隻咧，真係想Uncle Ray 咧，即係揾翻啲回憶啊！有冇印象啊？ 流眼淚啊！ 流眼淚啊！因為咧頭先唱歌嘅唔係 original 嘅外國版，係我哋香港嘅一位歌手。 最緊要係唱得足， 唱得足係唱得好好啊！ 好好， 你記得佢啦 ，Harmony 係啦，係啦，佢叫 Don Choi。即是姓蔡的蔡生 我又不 懂了。不懂 Anton, 雷銘良當然不懂，不過今天我們二千靚歌呢就是你想認識呢很容易，除了問 Uncle Ray, 你可以問陳潔玲。 Elisa, 你碌大隻眼。 Don Choi, 你的 friend 啊。 不是我的 friend, 我不認識他。 你不認識他？ 我聽過他這首歌，即我小歌的時候，因為聽 radio 嘛，還有電視嘛，佢都有出過，所以嗰陣時我記得佢有播好多個 original John Rose， 但係 Don Choi 係成名嘅，好多年輕人嗰啲 pop concert 啊，佢都有出。 佢因為佢靠呢隻歌去參加比賽贏冠軍嘅，咁所以 不過係 60s 嘅。係啦，咁應該如果你講起呢啲歌唱比賛咧，喺電視度喎 ，Uncle Ray 係先驅者 pioneer 嚟嘅。 嗯、 Uncle Ray 你嗰個叫做 Lucky Deep 係咪？ Lucky Deep， Lucky Deep 是什么来的呢？是一个什么节目来的呢？ 是我 是 你主持， 我 Discover、 oh, 你 Discover、 我说想想那些 teenagers 学英文 哦、oh. okay, 他们不懂的 Didn't expect 把手在 Lucky Deep 那 里抽出来， 所以他读了、oh. 他们学 所以叫 Lucky Deep 就是这样，即是抽出来，然后那张卡就写着英文的歌名， 歌名就歌星， 歌星，那个歌星就出来唱了， 不是那个 original 的，然后你就播了， 又播了，那个 listener 就会唱 哦，嗰直情咁，即係個唱嗰個唔係 professional singer， 唔係 啲 audience 嚟 ，audience 嚟 噶。哦，咁然後有冇比賽嘅佢哋？ 有 at the end of Lucky Deep 咧，咁就有呢個香港嘅 top ten 咯。 哦 ，OK， 咁啊，即係最叻嗰十個嚟啦。 咁你記唔記得 Marilyn Palmer？ 記得啦。 講一講 Marilyn Palmer 咧，係一個即係你姓 Palmer 噶嘛，即係鬼妹嚟嘅，聲人嚟嘅 ，singer 嚟嘅，好有型。 佢後期係 Amina 嘅 manager。 係咩？係啊，即係佢年紀大咗就做咗 manager， 但係佢 都唔係年紀大啊，都唔係好年紀大。 但係 即係佢後屘已經 manage 啊 Amina 嘅。但係呢一個鬼妹咧好叻嘅，即係同埋好有型嘅，即 係真係鬼妹。 local 嘅鬼妹，識講中文嘅， 都識佢。 咁以前有兩個 local 鬼妹，又靚又有型噶啦。另外一個就係 Irene Rider 啦。 哦 ，Irene Rider 啊，哇！你真係又有型又靚又新潮。係啊，好多歌都係佢唱紅嘅。即係以前 Love Story 全部關 Uncle Ray 事。因為點解咧？嗰陣時咧，嗰啲本地嘅歌手全部唱英文啦，唔使講。 即係好難會唱廣，因為 Sam 都未唱廣東歌，冇嘅，全部唱英文。咁嗰啲英文邊度嚟咧？外國嚟咯。咁外國有 original 嘅，點解要唱呢？但係咧 ，Uncle Ray 咧就會選咗呢啲人咧，就去唱 cover versions， 即係話翻唱唔緊要，不過香港版本。 咁出唔出唱片？ 全部係唱片嚟嘅。 我都出過 啊！你都出啦。我第一隻歌即係 Uncle Ray 介紹咗我入唱片界啦，第一隻就係佢同我揀嘅，就 When the Child is Born。咁其實 original 一定係 Johnny Mathis， 係， 但係咧我嗰只 hit 過 Johnny Mathis， 係， 因為點解？因為 Uncle Ray 佢話呢隻歌 should be number one。 OK，Uncle Ray 話係就係啦， 咁嗰陣咧 Uncle Ray 話係就係，咁但係嗰陣係冇人會介意你係翻唱，全世界包括許冠傑任何最 hit 嘅人。都是翻唱歌的，好奇怪的。 Sam 可以有作過歌 ，Just a little and I cry just a little 就好睇。 Just a little 是翻唱，肯定 係咩？但係佢有寫過歌嘅。 佢寫過歌就後來啦，佢譬如佢 廣東歌啦， 唔係佢英文歌都寫過，就有一隻咧就追女仔，就追阿 Rebel 嘅時候，即係追佢而家太太咧，佢就 Canation for Rebel 啊，係啦，咁有歌就係佢寫嚟追佢嘅。咁但係其他咧即係唱咩 California Dreaming 啊、One Tin Soldier 啊，全部冠英文。 我哋都係啦，全部都係啦。尤其是嗰陣係 EMI 嗰陣時，係啊 EMI。 許冠傑唔係。 唔係我講我哋 EMI 嘅時候 ，EMI 又出好多呢啲噶嘛。 哦，係嘅，係啊，你係啊，係啊，你係。 我哋 New Tom Notes 嗰陣時 係EMI 啊，唱好多。我而家播翻。 Polygram 都係啦，嗰陣時啊，嗰陣百代。 EMI 就百代 Polygram， 嗰樣叫做 波利 多，唔係波利 多， 波利多，波利多啊， 波利多， 波利多犀利啦，波利多嗰個陣容咧就係許冠傑啦，鄧麗君啦，關正傑啦，温雅啦，有後來有陳秋霞咩咁，即係我哋呢啲最新嗰啲新仔，歐瑞強啊，即係不過嗰陣所謂新嘅七七年啦。咁啊，陳潔玲會再早少少，即 係唔係喎？我出碟唔係 我出碟後來出。 我出碟，我出英文碟嘅時候係後期喎，係 19， 我第一隻碟係同 Quest。 哦， 你記得 Quest 啦 ，La La La means I love you Quest Avenge。 Uncle Ray 啊 ，Quest 嗰隊樂隊 咧，係 咪新加坡嚟噶嘛？ 新加坡嘅 ，Singapore。 唱 La La La means I love you。 佢哋嘅 appearance 喺香港就好慘啊！ 點解啊？ 佢哋我係介紹 Quest 啦，不過天天就唔係幾中意佢。 哦，因為啲唔夠音。 當佢係 foreigner 咁。 咁佢係 foreigner 嚟㗎嘛？ 咁我咧就好似。大哥咁啊 ，You got to behave, you got to love them， 即係叫啲年輕人中意佢哋。 咁變成個先變咗啦。 哦， 咁所以其實 Uncle Ray， 你知唔知我哋 New Top Notes 第一隻碟咧係阿 Reggie。在新加坡幫我們錄的，所以那時候應該是1976、1977，所以很後期的，我們出碟的時候是。 那時候還是即係叫做鹹淡水交界，我而家講俾林永亮聽，因為林永亮比較後生少少啦。 唔係， 佢唔係，佢走唔係入行， 佢遲入唔係，佢走鬼咗去外國深造音樂。 冇啊，唔係，我仲喺香港，不過唔知點解，我今日先覺得大家在你哋三位係見聞廣闊比我好多，同埋咧，我而家咧我又覺得好開心，因為咧證明咧我係最後生。 咁你係 咁唔係 好多嘢我都唔 識，有咗嘢咁啊，路雲娜都識。個大路雲啊，細你好多喎， 咁啊！嗱，我咁你聽嗰陣時，我淨係識即係都有聽啲嘅，都Chopsticks。 哦，好早啦 ，Chopsticks。 咁同埋再早過一個就係鐘Betty 鐘 啊，鐘 玲啊 ，Betty 鐘係鐘玲。 因為嗰陣時成日睇電視嗰度，咁啊係成日聽佢兩呢啲 artist 係唱英文就係佢 哋。 所以你話 Star Show 我都唔知。 喂，佢哋咪喺鐘玲玲同埋 Chopsticks 咪 Star Show 見到佢咯？你以為我喺邊度見到佢？ 我識鐘玲玲就係另外嗰個 歡樂今宵， 我可以講噶。 但 係 嗰陣時。後期啦， 我就係識。 但 係 如果你講 Chopsticks 同埋 Billy Joel 同埋 Doris Dunn Sam Hui 啊 ，Kell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最早其實咧就唔係 TV， 係 Sound Beat 66。我未出世嘛。 Uncle Ray 啊，嗰個 Sound Beat 咧60幾啊 ，60s 係咪 ？60s，late 60s。 嗰只係 Radio Fusion 嘅。 麗的 Norman Chang 啊嘛， 係啦 ，Norman Chang 係啦， 啊仲有個 六年同我哋未出嚟。哦，犀利啊！呢一對係即係嗰陣，我想問佢Fabulous Echoes 咧，以前我自己聽翻咧，佢哋好似超咗班嘅，係咪？即係好似高一級咁樣。呢啲音樂 music 係有音樂係 music 嚟 啊 ！Norman 喺度嘛 ？Norman 嘅吉他就係一流嘅。 我唔係講 Playboys 喎，我講緊 Fabulous Echoes。 哦，我個菲律賓仔 係啊！ 嗰陣時唔係 Lucky Dip 啦，嗰陣時係 Rumpus Time。 哇！咩嚟㗎？ Rumpus Time 喺黎的開始嘅，又係我， 又係你搞嘅， 係我搞嘅。 哇！你真係，所以你叫做樂壇教父啊！ 啱啊！ 佢隻手真係一隻手已經遮曬天㗎啦，唔使兩隻手，一電視啊佢。咁其實 Uncle Ray 係一個 pioneer， 就係話喺電視嗰度搞即係而家呢個好興嗰啲歌唱比賽啊，哇咩啊 ，Miss Chan Chan 去做導師啊，即係全部自佢已經搞咗啦。即係一早已經喺個電視度比賽，而家咧真係 follow your footsteps 啊，真係。所以 Uncle Ray 咧，你有咩偶像啊？我想問你自己最大嘅偶像係邊個？ Nat King Cole 哦，頭先唱咗啦 ，Wonderful 哦，唔係，頭先係 Louis Armstrong。 Louis Armstrong，Nat King Cole 就唔唱歌嘅，佢係玩彈 piano。咁你一張$20擺落個 杯嗰度， 杯嗰度，咁佢話 ：I want to hear you sing。佢話 ：I don't sing， I only play the piano。佢 ：I want you to sing。擺咗$20。 邊個俾$20佢？ 嗰啲我認識 customer。 咁啊，又最地咁啦。 係係，我睇嗰套紀錄片阿 Ben Nat King Cole， 佢係彈琴好叻嘅，即係佢 咁。而家我係每一日都聽 Nat King Cole 嘅，我揸親車都聽，係我嘅點講啊護身符嚟嘅，即係我想個人 relax 啦。我一聽到佢，唔知點解，即係人夾人用。我一聽到 Nat King Cole 就得噶啦，就成個人鬆曬。人哋我又唔撥人，人哋 cut 線我就笑住咁樣，係真係揸車最。 係歐瑞強咩？應該 我從來唔聽自己啲歌嘅喺個車。 就你嘅節目嘛？ 冇嘅，唔會嘅。 我哋聽你嘅節目嘅時候。 Uncle Ray， 我知道你另外一個偶像咧就 Elvis Presley， 其實 好嘢， 即係同阿許冠傑一模一樣。我哋而家整一隻懷緬一下，我當我細個嘅時候咧，第一次俾貓王，因為貓王唔係我哋年代嚟噶嘛，俾佢感動，哇咁犀利咧，就係嗰個佢 satellite 喺夏威，即係全球第一次咧喺夏威夷用衛星直播全球嘅演唱會，你話幾巴閉 ？satellite 即係冇依樣嘢噶，以前冇 live 呢樣，而家日日睇足球啫，以前係好畸形嘅，冇可能有人咁樣做，咁啊真係佢裏邊就唱咗呢一隻。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我哋揾啊 ，Miss Chan Chan 啊， 唔係一齊唱咩？ 我可以 ，Any key，OK，我哋一齊啊 ，Anthony，OK， 梁永亮， 好 ，Uncle Ray 你又 ，Uncle Ray 就 enjoy， 佢 enjoy， 我哋三個獻俾佢。 Wise man says only fools rush in。 開心係我最後嘅節目， 係 夜晚。咁啊，我嘅朋友，我 manager producer 係 Andy Chow， 係 佢嘅手電話喺地下嗰度，佢話 ：Hey Angry， 我電話響緊喐緊啊！ 邊個打俾你？邊個打俾你咁？ 聽啦 ，Teresa Gabriel， 哦， 我哇，我 put it on live， 係啊， 佢都聽唔到。 啊，咁啊 ，Fly me to the moon 嗰度啊，阿 Teresa 就喺多倫多嘅當時，咁啊，佢頭先阿 Uncle Ray 就講緊咧，佢喺電台即係 as a DJ 最後一晚，即係榮休之前嘅做節目，咁啊 ，Teresa 咧就 Andy 就安排咗 Teresa 打電話嚟同 Uncle Ray 講，咁而家咧即係當然啦，咁樣講一次唔得噶嘛，特登飛翻嚟，然後隔離。要隔離 quarantine 14日咗嘛， 要坐監， 唔緊要噶，佢喺度啱啱好啦，就練定嗰啲歌，咁然後咧喺你個演唱會嗰度唱。 咁佢好耐都未同個 big band 合過。 一來係啦，二來啊 ，Teresa 都好耐冇喺香港即係 on stage 唱過歌啦，呢個好珍貴啊。咁所以真係難能可貴 ，really special，very special，ending from me my life，my broadcasting life。 係啊 ，OK， 仲有好多好多嘅我哋好愛戴啊 ，Uncle Ray 嘅 artist 啦， 就 Danny Summer，Danny Summer 都仲有好多嘅。咁而家咧，我哋一陣間仲有機會講。不過咧，頭先講話 Elvis Presley 係 Uncle Ray 嘅即係其中一個偶像啦。咁但係佢訪問得最多嘅咧，亦都大家全世界嘅偶像嘅 Beatles。 哦， 我哋又唱一隻真係好有意思嘅 Beatles 名曲，我覺得我最中意呢一首。叫做 In My Life 喺 Uncle Ray 嘅一生中 ，How do you feel？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all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hav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 moments with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but some are living. Well, in my life, I've loved them all. But of all friends and lovers, there is no one compares with you, and these memories lose their meaning when I think of love as something new. Though I know I'll never lose affection for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ent before, I know and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m. Well, in my life, I love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停办一年的香港马拉松今日举行，参赛名额减至18,500人，大会采取多项防疫安排，包括棒手要完成接种疫苗，起步前要佩戴口罩，开跑时才可以除下。不少跑手都說心情興奮滿意整體安排，但西隧賽段比較擠塞，亦都有跑手因為穿著印有香港加油字樣的上衣被要求換衫才能夠參賽。大會強調不希望體育活動加入政治元素。賽事有大約445人受傷，23人送院，其中一人危殆，10人分別情況嚴重或穩定，其餘12人治療後已經出院。送院的跑手當中有人體溫過高和扭傷等。 香港隊在全國殘運會游泳項目再奪一金一銀，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表示祝賀。另一名港隊運動員中，黃漢燕在男子 S14 級100米背泳奪得金牌，並一日兩度打破全國紀錄。張瑞琪在女子 S14 級100米背泳決賽獲得銀牌。另一名港隊代表昨日已經為港隊贏得兩面金牌。徐英偉發新聞稿向兩名運動員及團隊致以衷心的祝賀，形容黃漢燕及張瑞琪越戰越勇，在比賽中發揮出色，充分展示香港運動員的拼搏精神。香港隊在全國殘運會總成績已經增至三金一銀。因為跌傷右手正在休假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明天將會恢復處理行政長官的公務，但要完全康復，生活如常，仍然需要一段時間以及勤做物理治療。林鄭月娥在社交專頁交代近況，表示休假期間多了到禮賓府花園走動，想起已經兩年並沒有舉行禮賓府開放日，無法讓市民近距離欣賞這座法定古蹟以及春天盛開的杜鵑花。他又說，同樣已經兩年多並沒有舉辦的香港渣打馬拉松，在政府和主辦機構的努力下，今早早順利舉行，對此感到很高興。受訪的參賽者都感到十分興奮，並且滿意有關安排。他希望政府的抗疫工作繼續獲支持，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盡快打針，令香港更加有條件恢復各項大型活動以及跨境人員免檢疫往來。政府下個月起要求市民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掃描二維碼才會獲准進入政府大樓及辦公處所。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每個部門會按實際情況作適當安排，又指疫情以來不少措施都無可避免限制市民自由，當局希望取得平衡。有關注露宿者組織表示，大多數露宿者沒有智能電話，建議設立緩衝期，讓他們適應新安排。天氣方面，本港地區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及乾燥，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0度，新界再低1-2度。日間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素慕記得著淺色長袖衫褲和使用驅蚊劑。素慕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環境清潔亦是對先人的尊重。為免蚊蟲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膠袋、空罐和化寶盤要妥善清理。臨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燭的洞，花樽要用膠紙封口以免積水。素慕時請保持環境清潔。 28日子兒童好日子，香港電台第二台40歲啦！ 太空探险记之火星进攻地球是香港电台历史最悠久的广播剧，1961年首播，之后60年我们先后制作了过百套广播剧。不过讲到广播剧 hit 到被人改编成为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就不得不提当年在 Radio 2首播的广播剧了。首先要讲的是我是 Tuna Fee， 这个是当年在何嘉丽主持的晨早节目《只此一家》入面播出。劇中何嘉麗飾演一位工廠女白領，原名叫做余黛娜，但是其他人就會叫她做 Tuna Fee。 後來亞視買了版權，將這個廣播劇變成20集的電視劇。1990年11月首播，何嘉麗聲演的角色來到電視版就由何美婷飾演。當年亞視的製作總監梁建章接受傳媒訪問時說到，今次是亞視和香港電台的破天荒合作，因为电视剧有电台这个媒介帮手，宣传方面当然会更加有力，如果外界反应好就会继续有进一步合作。 话口未完啫。同年十二月，亚视又决定开拍25集嘅连续剧《中环英雄》，围绕办公室文化，演员分别有当时啱啱出道嘅吕仲贤，仲有吴绮莉、施以廉、邱月清等等。1991年二月首播，剧本同样都系由 Radio 2嘅广播剧改编而成。 声音演绎彭晴，撰文尤大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To say you love me， 我經講明公司，原來佢嚟過香港， 我就冇，係啦，我就 miss 咗，因為我太細個， 係咯，我都， 我哋睇唔到。Uncle Ray， 你did you interview her？ Dusty， Dusty， yes， no， no 啊，咁不過你即係最多 interview 嘅咧就係 Beatles， Beatles， 呢個係全世界 DJ 咧都好羨慕你。You were the first one to interview。 I think I was the first one because I was nosy. I wanted to meet them. Oh, yeah. So I went to the EMI office. Hong Kong or in London? In London. In London. Yeah. He went to London. There was this old man, Stan Stern. He was the man in charge of EMI. He was sitting there and I said, and he looked at me and said,What can I do for you, young man? 可以幫你做咩啊？你邊個啊？ 唔知我係邊個？我揸住嗰張紙同一個筆嘅喎。I like to do some interviews. With who? Of course, the Beatles. 哇！我想邊啊？你係想即係interview Beatles？ 咁佢即刻攞電話打俾 Beatles 嘅 manager。 哇！咁好人。 Stanston，唔係唔係 Stanston，Okay, and, oh, perfect timing. Tomorrow afternoon, we have a press conference at Beatles headquarters. Send him along. Oh, thank you, thank you. But the problem is, EMI will lend you a recorder. Oh, 借 個錄音機俾你。不過我唔知諗都諗唔到佢一大箱咁好。 哇！嗰啲好大嚿嘅， 好大嚿嘅 recorder。 係。 不過我好開心先，俾你翻嚟 Hong Kong House，Hong Kong Government for students。 個個走埋嚟我度，哇！你聽日會做咩啊 ？Yes, yes, I'm to be lost。 哇！真係執到，我諗好多即係就算喺英國嘅 DJ 都好羨慕你啦。今日我哋二千零個再重聚咧，好開心有 Uncle Ray 做我哋最佳男主角，當然亦都有今日我哋特別嘉賓啦，陳潔玲 Elisa。仲有林永亮 Anthony。咁啊，頭先Uncle Ray 都一路咁多年都講咗好多即係關於 Beatles 嘅故仔俾我哋聽啦。咁啊，其中一個嘅咧，除咗 Paul McCartney 咁係 John Lennon 係全世界嘅偶像。呢日嗰個 Uncle Ray 話好想聽翻，叫做 Imagine。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This isn't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 Imagine.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 and no religion too.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You may say. Son, how about now? Thank you, Uncle Ray. For you, imagine. 我 imagine 緊嗰個演唱會咧，當時嗰個情況，哇！有18個 big band， 跟住有咁多 friends around 啊，一齊慶賀 Uncle Ray. Salute to Uncle Ray. Salute. Godfather Uncle Ray. 即 係 啱嗰類音樂啦，因為嗰種嘅音樂路線啦， 同埋。 最最緊要係個 band leader 係 Andrew 咧， 係啊 Andrew， 導致 佢個老豆啊係 band leader of Hilton Hotel， 不丁瓜斯， 我又唔知 叫咩名啊， 不丁 啊，不丁就係佢爹哋嚟咩？ 不丁瓜斯啊， 係咩？哦，係啊。哦，所以咧，即係以前就喺嗰個希爾頓酒店嗰度咧。 白丁係玩咩樂器？ 琴啊。 琴。 Eagles Nest。 Eagles Nest。 鷹巢啊！以前喺 Hilton 未拆之前咧，即係以前喺 Michael Remedios 喺度唱。 Francis 啦。 Francis 都唱過啊。 蘇瑞啊。 啊，蘇瑞都唱過啊。 Julie 喺後期係上邊喺 Eagles Nest 唱嘅，我點知啊？我喺 Dan 唱啊嘛。 哦，你喺下邊。 我係 Dan， 我係 Dan 秘魯啦。 Dan 係咁，所以嗰陣時啊，有同 Lotus 啦，嗰陣時阿 Lam 喺度啦。 後期啲噶啦，係咪啊？ 我喺 Dan 嘅時候就真係同阿 Julie 嗰段時間。 邊個 Julie 啊 ？Julie Su 咪即係蘇瑞咯。 哦，佢叫 Julie。 Julie， 你知唔知蘇瑞嘅英文歌係非常厲害？ 即係 Mimi 嘅英文咩？ Mimi 咯。原來係啊，蘇瑞咧又係其中一個真係一炮而紅仔。佢第一次唱中文歌就係《走乾糖買無》。 但 係 佢嘅英文先至係啊厲害。好厲害啊！佢同 Budding Twason 就係係咯， 哇！嗰日 Those Were The Days， Uncle Ray 就全部嘅見證之餘咧，就好多都係佢提攜添嚇。喺香港嘅60年代開始嘅樂壇咧，都係有。即係如果冇 Uncle Ray 咧，香港今日嘅樂壇咧，我覺得唔係咁嘅。因為點解咧？佢唔係淨係捧咗嗰啲歌手，而係咧嗰啲 band members。 簡單到 Playboys 裏面個吉他手叫 Norman Chang， 啊嗰個 bass 叫做 William Guan， 佢成隊都係即係 Uncle Ray 捧出嚟。咁你如果冇呢一班人繼續去接棒咧，做製作音樂。 即 是全部是 producers，全部是 arrangers， 全部是 music director，全部如果整个乐坛就算中文歌都关他事的，因为他栽培不到这一班音乐人出来，那就没有今天的中文乐坛，所以一个人的影响就是对音乐的热情，我真的我都衷心觉得我契爷是对香港的乐坛的贡献的很大很大，他自己都未必知道真係，佢雖然佢做咗，佢係世界紀錄嘅 DJ， 但係咧，佢其實真係，因為佢係無私奉獻，呢樣嘢我係好衷心講。 嗰陣時咧，我係真係諗唔到會咁多嘢發生，我諗唔到我係好似一個 impossible leader。 係啊， 真是 impossible。 即我搞起呢個 Rumpus Time， 跟住咪又 Lucky Dip。The whole 60s until the end of 70s， 系 咁咧就系好难得， 好难得，即系佢唔系一个 DJ 咁简单，其实有一个 producer， 系 producer， 同埋即系一个音乐嘅即系探险家先嘅，然后咧就发掘咗一个宝藏出嚟，然后将佢发扬光大。 You know, Albert, I'm so happy, so glad, so grateful that it was me, Uncle Ray, in Hong Kong.That made all this possible.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我哋所以 應該係。咦，咁 Uncle Ray，Uncle 個名係你自己起嘅喎 ？Uncle。 It's natural. 佢成個 studio 都含含得 teenager 嘅。 嗰啲唔叫我爸爸，真算好彩啊。 Papa Ray。 Papa Ray 細細個咧，講緊即係77年咧，我細細個即係入行咧 ，Uncle Ray。已經係長曬胡鬚啊咁樣嘅，即係成個 uncle 咁樣嘅，我未見過佢係即係青靚白淨，我唔佢青靚白淨嘅時候，我唔知係點樣嘅喎，真係唔係好知嘅。Anyway， 今日真係開心啊！二千零哥再重聚，又可以又請安根 Curry 嚟做男主角，Elisa 又嚟。Elisa 都好耐冇嚟啦，雖然嚟過好多次，但係我好多謝啊！我哋又再將呢啲我哋培養 Curry 一齊成長嘅歌咧。你有啲好多嘅樂壇經驗喺香港，你又同好多 Uncle Ray 都識嘅大 artist 合作過 㗎。哦，喺香港我同過幾個喺香港咧，淨係我同有 crossover 啦，譬如我喺外國，咁我最大印象就係同 Patty Austin 啦， 哇， 同 Manhattan Transfer 嘅 Janis Siegel 啦，即係唱 哇嗰條好犀利。 但係仲有一次就係我哋係Paul Simon 嚟香港做 Graceland 嗰個 concert 嘅時候，咁因為當時我哋香港做華東水災嘛，將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是改咗個中文版，咁 Paul Simon 係知道咗呢件事，咁所以佢喺我就第一晚去睇，佢中意做三場定兩場，咁我第一場嘅時候咧，佢就 announce 佢就想話有邊個係參與過呢、這個歌嘅 singers， 佢想第二日咧就邀請我哋上去，咁我記得我哋就係我記憶之中嚇，就係我同埋杜德偉有份嘅，咁仲有邊個我就唔記得啦，咁但係嗰個係一個你知道 Paul Simon 啊 ，Simon and Garfunkel，Sounds of Silence。 Superstar， 真係犀利。咁嗰個係一個好即係一個幾大嘅 impact 啦。 不如我哋而家重温一下《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呢只歌咧，對香港嚟講都好深刻，因為頭先 Elisa 都有講，就係華東水災，我哋唱中文，我都有份唱。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喺而家呢個。在一個不同的環境的其實音樂 music 是一件很有 power 很 powerful 很 energetic 同埋一個很有正能量的東西的除了它可以一個傳承之外就是如果當我們去看演唱會或者我們去唱歌的時候其實我們可以將我們裡面的一些正能量去 pass on to the youngsters、yeah? 我們一起可以唱很多歌的嘛好像以下這一首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ould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 When down and out, when you're on the street,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再次即係已經好少有，因為佢自己已經冇做電台節目啦。再用你個靚聲，你嘅 Golden Voice 介紹下頭先 Elisa Chan 嗰隻歌嘅《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你講啊，你講啊 ，Gray 咁就會成為就一個好有紀念價值，我剪翻出嚟送翻俾 Elisa。 There's nothing could come to your heart more closely than your voice, Elisa. Thank you. Thank you, Uncle Ray. 哇，系啊，咁啊剪咗呢个咪，唱将佢嘅歌剪埋一齐，咁就可以即系摆到啲唱片嗰度咧，就成为咗 classics。Anthony， 系， 我都好 miss 你自弹自唱，不过今日咧就唔想你走来走去。 阿 Vince 好掂啊， 诶 ，Vince 同你夹，阿 Vince 好开心嘅，可以同呢个。即係彈鋼琴咁叻嘅人， 係啊， 係伴奏你喎。本來係你自彈自唱， 咁難得咩？難得偷得半日閒啊嘛！ 好啦 ，Vince， 咁啊，多謝你，竟然咧就為一個彈鋼琴咁叻嘅人伴奏。 多謝 Vince， 佢彈得好好。 個名叫做 Your Song。 This feeling inside, I'm not one of those who can easily hide. I don't have much money, but boy, if I did, I'll buy a big house and we both could live in. Now if I was a scouter,Then again, no, or man who makes potion in a traveling show. I know it's not much, but it's the best I can do. My gift is my song, and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This is your song. It might be quite simple, and now that it's done, I know you don't mind. I know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en you're in this world. 陳潔玲。當然 what a night, what a night. 哇，好開心啊 ！Uncle Ray 可以今日同你一起做 co-compare， 就一起咧主持一個節目啊。因為呢個節目係你主持㗎，今日唔係我啊。講幾句説話，即係今日二千零個時間唔夠，不過咧等你期待住 Coliseum 嘅 concert 有啲咩感覺 ？Memories, memories, memories that will never fade from your life.It's part of your life, it's your life, and it's my life. Thank you all. 多謝曬。 Thank you. 唔可以翻譯嘅，因為呢啲 original 嘅感情啊，一翻譯咗就失色。多謝曬 Uncle Ray， 多謝阿 Vincent， 多謝今日我哋 Elisa Chan、陳潔玲啊，同埋 Anthony 林永良。 Thank you, Albert Au. 所有收音機旁邊的朋友，鍾意 Uncle Ray 播了這麼多年歌的朋友，我們一起向 Uncle Ray 致敬。Salute. Salute. Salute. When a child is born,